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长老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喊道：饿死！什么？最卑贱的畜生也不该饿死，即使那些在街上彷徨无依、无家可归的狗，也会遇到一只怜悯的手投给他一口面包的。而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竟会让他饿死，而周围又都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不可能！哦，这太不可能了。 哦，我所说的可都是实话。 卡德罗斯答道： 你错了。 这时楼梯上有一个声音说道： 你何必要干预与你无关的事呢？ 两个人转过头去，看到病容满面的卡康托人斜靠在楼梯的栏杆上。他因为被谈话的声音所吸引，所以有气无力地把自己拖下楼梯，坐在最下面的踏机上，把此前的谈话都听了去。哎，我说老婆，你自己为什么要来干预呢？啊？卡德罗斯答道：这位先生向我打听消息，根据最普通的礼貌讲，是不允许我拒绝的。 不错，但审慎需要你拒绝。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叫你讲话是什么用意呢？傻瓜。 我用我的圣言向您保证，夫人。长老说，我绝无任何想伤害您或您丈夫的用意。您的丈夫只要能坦白地回答我，他是什么都不用怕的。 什么都不怕？是的，你开始是甜言蜜语的许这个许那个，接着就说到什么都不怕了，再后来你就走了，把你所说的话都忘记了。碰到一个倒霉日子，祸事就落到可怜虫的头上，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这祸事是从哪儿来的呢。 好心的女人，您尽可放心，祸事绝不会因我而降到你们身上来的，我向您保证。卡康托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几个听不清楚的字，然后他因谈话的兴奋而抬起的头又落到他的围裙上，继续发他的寒战，让那两个谈话的人重新拾起话头。他依旧坐在那儿，仍可听得到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长老不得不喝下一口水以镇定他的情绪。当他已充分恢复常态的时候，他说：那么您告诉我的那个可怜的老人，既然是那样的死法，一定是为人人所舍弃的了。 哦，他倒并没有完全被人舍弃。 卡德罗斯答道： 因为那个加泰兰人梅西迪斯和莫莱尔先生待他都非常好，但是那个可怜的老人不知道怎么极其厌恶夫男那个人。 卡德罗斯带着一个苦笑又说： 就是您刚才成为邓迪斯忠实而亲爱的朋友之一的那个家伙，难道他不是这样吗？ 长老问。 哥斯堡，哥斯堡！ 坐在楼梯上的妇人低声埋怨地说： 想想你在说什么话。 卡德罗斯虽然分明很不高兴他的话被打断，但却不欲答复，只是对长老说， 一个人想把别人的老婆夺为己有，还能称为对他忠实吗？邓迪斯他有一颗黄金似的心，只要人家自称和他要好，他就会相信。可怜的爱德蒙，但他幸而始终不曾发觉，否则在临终的时候要宽恕他们就太难了。而不管旁人怎么说， 卡德罗斯用他那种充满庸俗的诗意的湘谈继续地说着， 我却总觉得死人的诅咒比活人的仇恨更可怕些。 傻瓜， 卡康托人喊道，那么您知道夫难是怎么害登第四的吗？长老问卡德罗斯。 我谁都不如我更清楚了。 那么说出来吧， 说吧， 说是怎么害的。 哥斯伯， 卡康托人大声地说， 随你的便，你是家主，但假如你听我的话，你对这件事就不要说。 哎呀，好吧好吧，老婆， 卡德鲁斯回答，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听你的劝告。 那么您决定不把您刚才要讲的事情讲出来了吗？ 嗨，讲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啊，假如那个可怜的孩子还活着，亲自来求我，我就会坦白地告诉他谁是他的真朋友，谁是他的假朋友。那时或许我倒不会犹豫的。但您告诉我了，他已经不在了，他已不再能怀恨或复仇了，所以还是让这一切善善恶恶都与他一起埋葬了吧。 长老这时说，那么您愿意我把那本来预备用来报答忠实的友谊的东西赐给你所说的那些虚伪和奸恶的人吗？ 哼，这句话的确不错， 卡德罗斯答道， 对，您说的对，而且可怜的埃德蒙的遗产现在对于他们还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之耶稣而已。 这时那妇人说， 你倒不想想看，那两个人只要动一动就可以把你压得粉碎。 怎么会呢？长老问道，那么难道这些人竟是这样有钱有势吗？ 哎呀，您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吗？ 不知道，请您讲给我听听。卡德罗斯想了一想然后说， 不，真的说来话可太长了。 好，我的朋友，长老回答说，语气间表示这件事和他绝无关系。说不说是您的自由，尽可随便。我尊敬您的隐恶扬善，钦佩您的多情。这件事就算了吧。我只能凭良心，尽我的责任，履行我对一个临终人所许的诺言。我的第一件任务是处置这粒钻石。说着长老又从他的口袋里摸出那只盒子，打开了盒子，故意把它拿成那样一种角度，以致那灿烂的光芒直射到卡德罗斯的眼前，使得他眼花缭乱。 老婆，老婆， 他喊道，他的声音被紧张的情绪几乎弄得嘶哑了。 老婆，快到这儿来看看这粒值钱的钻石啊。 钻石？ 卡康托人一面喊着一面站起身来，用一种相当坚定的步伐下到房间里来。 你说的是什么钻石？ 哎呀，我们说的话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卡德鲁斯问。 这粒钻石是可怜的埃德蒙登第四遗留下来的，要把它卖了，把钱分给他的父亲、他的未婚妻梅西迪斯、弗南、登格拉斯和我。这粒钻石至少要值50000法郎呢、啊 哦、多漂亮的一粒钻石啊， 夫人喊道。那么这粒钱石所卖的钱1/5是属于我们的了，是不是啊？卡德罗斯问，一面仍用他的眼睛贪婪地凝视着那闪闪发光的钻石。是的，长老答道。另外还有本来预备给老登蒂斯的那一份，我想我可以自由做主，平均分配给还活着的4个人。哎，为什么要分给我们4个人呢？啊，卡德罗斯问。因为你们是埃德蒙的4个朋友。哼， 那些出卖你是你倾家荡产的人，我是不会把他们叫做朋友的。 做妻子的用一种自言自语的口吻低声说着。 啊，当然不， 卡德罗斯立刻接上来说， 我也不会呀、啊、我刚才对这位先生所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说我认为以德来报答那些奸恶或许甚至有罪的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 要记得，长老一面回答一面把宝石连盒子都藏进他的法衣口袋里，假如我这样做了，这可是您的错，不关我的事。请您告诉我埃德蒙的那几位朋友的地址，以便我执行他临终时的愿望。卡德罗斯真是激动到了极点了，大滴的汗珠从他那火热的额头上滚下来。当他看到长老站起身来走向门口，像是去看看他的马究竟是有没有恢复精力使他能够继续上路的时候，卡德罗斯和他的老婆互相交换了一个含有深意的眼色。 老婆，这粒漂亮的钻石可能完全给我们， 卡德罗斯说。 哎，你相信吗？做他这种神圣职业的人当然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好吧，你爱怎么就怎么吧，至于我，这件事我可以洗手不管。 说着他重新爬上了那座通向他房间去的楼梯，浑身痛苦地颤抖着，牙齿咯咯地互相交战。虽然天气是非常的热，走到楼梯顶上以后，他回过头来用一种警告的口吻对他的丈夫大声说道， 哥斯伯，你可要想清楚了再做呀。 我已经决定了， 卡德罗斯答道。卡康托人于是走进了他的房间，当他的脚步踉踉跄跄地向他的圈椅走去的时候，他房间的地板吱吱咯咯地叫了起来。他倒在了圈椅里，像是已经精疲力竭了似的。这时长老问道，啊，您决定了什么？邓迪斯回答， 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您。 我认为您这样做是很聪明的，长老说。倒不是因为我想知道您想对我掩饰的事情，我可丝毫没有这种意思，只是因为假如您能够帮助我可以依照遗言人的愿望来分配遗产，那就太好了。 我希望我能够， 卡德罗斯回答，他的脸上闪耀着希望和贪婪的红光。好吧，那么现在请您开始吧，我等着。 等一下，说不定啊，当我说到最有趣的那部分的时候会有人进来打扰我们的，那就太可惜了。而且您这次光临应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才好。 他一面说着这些话，一面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为了更加小心起见，并把门栓栓上，像他每天晚上所做的一样。这时，长老选了一个可以舒舒服服地听他讲的地位，他把他的座位搬到房子的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他自己躲在浓厚的阴影里，而光线却可以全部照射在讲话人的身上。于是，他低下了头，握着手，或者更正确地说，他是把双手紧绞在一起，以备全神贯注地倾听卡德罗斯说。卡德罗斯则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小矮凳子上。 也好记得，我可没有逼你这样做呀。 卡康托人用颤巍巍的声音说着，他像是能穿透他房间的地板，可以看到楼下所进行的事似的。 够了，够了！卡德罗斯答道：“哎，这件事啊，不必多说了，一切后果由我来负责好了。” 于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卡德罗斯说：“ 首先，先生，我必须请求您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长老问。 “哦，就是我就要把详细情形讲给您听了。假如您将来有利用他的时候，您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说那是我讲出来的啊，因为我讲到的那些人是既有钱又有势，假如他们把他们的手指尖弹到我身上，我就得像玻璃似的粉身碎骨。”“ 你放心好了，我的朋友。”长老答道，“我是一个教士，人们的忏悔只藏在我的心中。请记住，我们唯一的要求是适当地执行我们朋友最后的愿望。所以，说吧，毋庸保留，毋庸意气用事，把真相讲出来，讲出全部的真相。我并不认识，也绝不会认识您快要说到的那些人，而且我是一个意大利人，而不是法国人，是只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人的。我就要隐退到我的修道院里，我此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人临终时最后的愿望而已。这最后的保证，似乎使卡德罗斯勇敢起来。 好吧，那么既然如此，我就老实说吧。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那可怜的埃德蒙·邓迪斯所深信不疑的友谊是怎么一回事。 长老说：“好，请您从他的父亲讲起。埃德蒙·邓迪斯曾对我讲起许多关于老人的事情，他父亲是他最爱的人了。”“ 嗨！” 卡德罗斯摇摇头说，“ 这件事说来令人伤心呢，先生。前面的事您大概都知道了吧？” 长老回答说：“是的，直至他在一家马赛附近的酒馆里被捕时止。这以前的一切，埃德蒙·邓迪斯都已经讲给我听过了。”“ 在李瑟夫酒家？哦，是了。哎，这一切现在犹如在我的眼前一样。”“ 哦，对了，那次不是他的婚宴吗？”“ 对，是啊。那次宴席开始时是这样的高兴，但结果却极其悲伤。一个警官后面跟着四个兵走进来，而邓迪斯就被捕了。” 长老说：“对，到这一点为止 我都知道了。埃德蒙·登蒂斯本人也只知道他自己个人的事，因为我跟您说过的那五个人，他后来永远没有遇到过，也不曾听人提起过他们。唉，在埃德蒙·登蒂斯被捕以后，莫莱尔先生赶紧去打听消息，可消息非常坏啊。老登蒂斯，他老人家独自回到家里，含着眼泪叠起他那套参加婚礼的衣服，整天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走动，绝对不肯上床，因为我就住在他的下面，听到他整夜的走来走去。至于我，我向您保证，我也是睡不着啊，因为那可怜的老父亲的悲哀使我非常不安，他每走一步都传到我的心里，真是像他的脚踏在我的心上一样。哦，到了第二天，梅西蒂斯到马赛来请求威尔夫先生庇护，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梅西蒂斯于是去探望老人，当梅西蒂斯看到老人这样伤心，这样心碎，而且当他知道老人从前一天就不曾上过床，不曾吃过东西的时候，他就想请老人和他一起回去，以便可以照顾他，但是老人不同意。不，他就这样回答，我绝不离开这间屋子，因为我那可怜的埃德蒙爱我比爱世界上任何东西更厉害。假如他一旦出狱，他首先就是来看我，要是我不在这儿等他，他会有什么想法呢？老人的这些话我都是从窗口上听来的，因为我非常希望梅西蒂斯能劝动老人去陪伴他，因为老人在我头上的脚步声日夜不让我有一刻的安宁。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罗斯说道：“哦，这些话我都是从窗口上听来的，因为我也非常希望梅西蒂斯能劝动老人去陪伴他，因为老人在我头上的脚步声日夜都不让我有一刻安宁。 难道你没有上楼去设法劝慰那个可怜的老人吗？”长老问。卡德罗斯回答：“ 哦，先生，那些不听劝慰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劝慰他们的，而他就是一个那种人之一。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似乎不大高兴见到我。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他在那儿呜呜的哭，我再也忍不住想上去看看他。但当我到他门口的时候，他不哭了。”在那儿祈祷了。先生，我现在无法向您复述他所用的那一切有力的字和哀求的话，那简直不是虔诚二字所能包含的，也不是悲哀二字所能包含的。我不是虔诚的教徒，我也不喜欢那些伪教徒。我那时对自己说，我幸而只是孤身一人，幸而善良的上帝没有送儿女给我。假如我做了父亲，假如我也像这可怜的老人那样遭到了这种伤心的事情，我的记忆里或我的心里可找不到那老人对上帝所说的那些话，我只能立刻跳进海里去逃避我的悲哀。可怜的父亲， 教士轻声地说。 哦，他就一天天地独自生活着，越来越孤独。莫莱尔先生和梅西蒂斯常来看他，但他的门是关着的。虽然我说他的确在家，但他总是不开门。有一天，他一反常态，竟放梅西蒂斯进去了。那可怜的姑娘不顾她自己的悲哀和失望，竭力地劝慰老人。可老人对她说，相信我的话，我亲爱的女儿，她已经死了。现在不是我们在等她，而是她在等我们。她很快乐，因为我年纪最老，当然可以最先见到她。不论哪个好脾气的人，听了那些刺心的话，也不会再去看他了。所以老邓迪斯最后终于只剩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不过时常看到有陌生人跑到他那儿去，下来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的夹着一包东西，可是我猜得到这些包里是什么，是老人再把他所有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卖掉，弄些钱来买吃的东西。最后，那可怜的老人终于山穷水尽了。他欠下了三个季度的房租，他们威胁要赶老人出去。老人恳求再宽限一个星期，这一点是被允许了。这件事我知道。因为房东在离开他的房间以后，就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最初的三天，我听到他还是照常来回的走动，可是到了第四天，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我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危险到他那儿去，门还是关着的。我从钥匙孔里望进去，看到老人苍白憔悴，似乎已病重万分，我就去告诉莫莱尔先生，然后又跑到梅西迪斯那儿。他们两个人立刻就来了，莫莱尔先生还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说这是一种胃病，吩咐老人吃限定的几样东西。哦，那次我也在场。我永远不能忘记老人在听到这个药方的时候所献出的那个微笑。从那时起，他把门打开了，他这是已有借口可以不再多吃东西，因为医生已给他限定了口粮。这时长老发出了一声呻吟。好，先生，这故事您很感兴趣吧？啊，是不是？卡德罗斯问。长老回答，是的，非常动人。哦，后来啊，梅西蒂斯又来了一次，他发觉老人已大大的变样了，所以他比以前更希望能把老人带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哦，莫莱尔先生的主意也是如此，他很想不顾老人的反对硬送他去，但老人就是不肯，并且嚎啕大哭，以致他们不敢再坚持，所以梅西蒂斯就留在老人的床边，而莫莱尔先生也只好走了。哦，对了，走的时候他向梅西蒂斯示意，表示他已经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了。但是老人借口遵从医生的吩咐，还是不肯吃任何东西。终于在九天的绝望和绝食以后，老人死了。哎，临死的时候诅咒着那些使他陷于这种惨境的人，并对梅西蒂斯说，要是你能再看到我的爱德蒙，告诉他我临死还在为他祝福的。长老离开了椅子，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转了两圈，用他那颤抖的手紧压住他那干燥的喉咙。而您相信他是死于……哦，饥饿，饥饿，先生，是饿死的。卡德洛斯说，这一点我敢肯定，就像确定我们两个人是基督徒一样。长老用一只发抖的手拿起他身旁一只半满的水杯，一口喝干了它，然后又回到他的座位上，眼睛发红，面颊却很灰白。这件事实在太可怕了，长老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更可怕的是，先生，这是人为而并非天意。啊，把那些人告诉我，长老说，要记得。他用一种近乎威胁的口气继续说，要记得您曾答应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的，那么告诉我，用绝望杀死儿子，用饥饿杀死父亲的这些人究竟是谁？有两个人嫉妒他，先生，一个是为了爱，另一个是由于野心，弗南和邓格拉斯。 告诉我，这种嫉妒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他们去告密，说埃德蒙是一个拿破仑党的专使。两个人之中，是哪一个去告密的？真正有罪的是哪一个？两者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去偷油桶。这封信是在哪里写的？在李瑟夫酒家，就在吃喜酒的前一天。果然如此，果然如此。长老轻声地说：“法利亚，法利亚，你对于人和事的判断是多么的正确呀！” 您说什么，先生？ 卡德罗斯问。 教士回答：“ 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说下去吧。” 好，我跟您说，写告密信的是邓格拉斯，他是用左手写的，那样他的笔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把他投入油箱的是夫丹。 这时长老突然喊道：“但是你当时也在场吗？”“ 我。” 卡德洛斯惊奇地说。 谁告诉您 我也在场？ 长老知道自己说的有点过头，就赶快接着说：“ 哦，谁都没有告诉我。 但您既然一切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您一定是一个目睹的证人。”“ 不错，不错。” 卡德罗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 我是在场。”“ 您没有抗议这种无耻的事情吗？”长老问。“ 要不您也是一个同谋犯。”“ 啊，先生！”卡德罗斯急忙答道。“ 他们灌得我是酩酊大醉呀，以致我的一切知觉几乎全部丧失了。我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凡是在那种状态下的人所能说的话我都说了，但是他们再三向我说他们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完全没有恶意。”“ 可是第二天呢， 阁下？第二天他们所做的事您一定看得很清楚，可是您却什么都没有说。虽然邓迪斯被捕的时候您也在场。”“ 是的，先生，是的，我是在场，而且我很想讲出来，但是邓格拉斯拦住了我。他说假如他真的有罪，真的在厄尔巴岛上过案，假如他真的负责带了一封信给巴黎的拿破仑党委员会，假如他们在他的身上搜到这封信，那些帮他说话的人就要被视为是他的从犯。当时我很害怕，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充满了隐伏的危险的，所以我就闭口不敢讲了。这是一个怯懦的行为，我承认，但是我不是存心犯罪呀。”“ 我懂了，您是听之任之，只是如此而已。”“ 对，是的，先生。” 卡德罗斯回答说。“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日夜悔恨呢。我常常求上帝饶了我这件事。哦，对了，我向您发誓，这另外还有一重理由，因为我相信这次行为就是我现在这样穷苦的原因。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件深自责备的行动。我现在是在为那时的自私赎罪呀。所以每当卡康托抱怨的时候，我总是对他说：别说了，女人，这是上帝的意志。” 卡德罗斯低垂着头，表示出真心忏悔的样子。“ 先生，您说得很坦白，您这样自我谴责是值得宽恕的。”“ 不幸啊， 埃德蒙已经死了，并没有宽恕我。他并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他现在都知道了。他们说，死人是一切都知道的。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长老站起身来，仪态肃然地踱了一圈，然后又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坐下来。他说，您曾两三次地提到一位叫莫莱尔的先生，他是谁？ 是埃及王号的船主啊，登蒂斯的雇主。 那么他在这幕悲剧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卡德洛斯急忙说， 他扮演了一个忠厚长者，又勇敢又热情。他曾20多次去为埃德蒙说情，当皇帝回来的时候，他曾写信请愿力争，为他出了不少的力啊，以致在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他几乎被人当作拿破仑党来迫害。哦，对了，我已经告诉过您，他曾10次来看望邓迪斯的父亲，提议把他接到他的家里去。那天晚上，就是在老邓迪斯去世前的那一两天，我已经说过了，他还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也亏得钱袋里的那些东西呀，才还清了老人的债务，像样的埋葬了老人。所以埃德蒙的父亲死的时候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没有使任何人受害。哎，哦，那只钱袋现在还在我这儿。哦，是很大的一只，是红色的丝带织成的。 哦，莫莱尔先生还活着吗？长老问道。卡德罗斯急忙回答， 活着，活着。 既然这样，他应该是一个被上帝所爱护的人了。他有钱吗？快乐吗？卡德罗斯苦笑了一下， 好，是的，很快乐，像我一样。 什么？莫莱尔先生不快乐吗？ 哎呀，他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不不，他几乎已快名誉扫地了。 啊，怎么会坏到这样的境地啊？ 是的， 卡德罗斯继续说， 是坏到那样的境地了。做了25年的工作，他在马赛商界获得了一个最光荣的名誉，现在他是完全毁了呀。他在2年之中丧失了5条船，吃了3家大商行破产的倒账。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于那艘可怜的，哦对了，登蒂斯曾指挥过的埃及王号了。他希望那艘船能从印度带回洋红和靛青回来。唉，假如这艘船也像其他那几艘一样沉没，哼，他就是一个破产的人了。 啊，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子儿女吗？长老问。 有，他有一位太太，在这种种的不幸之下，他的举动简直像一个安琪儿。哦，他还有一个女儿，快要和他所爱的人结婚了，他那个人的家庭现在不许他嫁给一个将要破产人的女儿。嘿，此外啊，他还有一个儿子在陆军里当一名中尉，您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切非但不能安慰他，反而增加了他的愁苦。假如他在这世上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就可以一枪把自己结束掉，那倒是一了百了了。 啊，可怕。 哎呀，老天就是这样来报偿有德之人的，先生。 卡德罗斯接着说， 您瞧瞧我。我除了刚才告诉您的那件事以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可是我却受着穷困呐。非但眼看着我那可怜的老婆终日高烧奄奄一息，毫无办法可以救她。就是我自己也会像老邓迪斯那样饿死，而夫南和邓格拉斯却都在钱堆里打滚呢。 那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呢？ 哎呀，因为他们是时时走运，而那些忠实的人却处处碰壁。邓格拉斯，那个策划犯，就是那个罪名最重的人，他怎么样了？卡德罗斯回答说，他怎么样了？他离开马赛的时候，得了莫莱尔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到一家西班牙银行去当出纳。莫莱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的罪。法兰西战争期间，他受雇于法军的军粮处，发了一笔财，凭着那笔钱，他在公债上做投机，本钱翻了三四倍呢。他第一次娶了他那家银行行长的女儿，后来又当了光棍，第二次再结婚，娶了一个寡妇，就是奈冈尼夫人，她是萨尔维欧先生的女儿。萨尔维欧先生是国王的御前大臣，在朝廷里是很得宠的，他现在是一位百万富翁。他们还封邓格拉斯做了一个伯爵，现在他是邓格拉斯伯爵了。在蒙布兰克路有一座大房子，他的马厩里有十匹马，他的传达室里有六个跑腿的，我也不知道他的钱箱里究竟有几千几万。啊？哈，他快乐吗？长老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快乐？那谁敢说呀？快乐和不快乐是一个秘密，只有自己和四面墙壁才知道。墙壁虽有耳朵，但是没有舌头啊。要是发了大财就能得到快乐，那么邓格拉斯就是快乐的了呀。”那么夫南呢？夫南，哦，那一段身世可又不同了。但是一个可怜的加泰兰渔夫，又没有钱，又没有受过教育，怎么能发财呢？这件事的确使我很奇怪。嘿，奇怪，人人都觉得奇怪呀。他的一生中一定有某种谁都不知道的不可思议的秘密，但在外表上，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爬到这种发大财或者得到高官厚禄的呢？哎呀，两者兼而有之啊，先生，他是既有钱又有地位。长老这是说，您简直在给我讲故事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